一，课文。 我该吃什么？吃似乎应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。刚生下来的婴儿就会吃，这是不需要教育、不需要训练的人类的一种本能。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对吃比较感兴趣的人，这是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的。妈妈回忆起我小时候的事情，说的最多的便是关于我的吃。第一次看电影，向电影里的演员要糖果吃，走在街上，伸手向街边卖水果的小贩要苹果吃。上小学四五年级时，因为我贪吃好动，爱吃爱闹，所以同学们都说我是馋猫，这个绰号被他们叫了好长时间。爱吃的特点一直到我长大，现在也没有改变。我一天不吃零食不成，吃的东西不变花样不行，连看报纸时都是不看新闻，只看关于美食的内容。闲时经常会找本菜谱来打发时光。看小说也总是喜欢挑写吃写得特别精彩的内容反复读。可是现在是流行瘦美人的年代，我也不得不从爱吃变成爱美。好在我小时候虽然贪吃，但同时又好动，所以没有变成胖姑娘。可参加工作以后，经常坐在办公室里，爱吃的特点没变，可是运动少了，结果是渐渐发胖了。看着周围的姐妹们，一天可以只吃一根黄瓜，体型也保持得像黄瓜一样苗条，我也下决心要改变贪吃的毛病。但我绝不想一天只吃一根黄瓜，给自己定的目标便是吃好、吃瘦、吃出苗条、吃出美。于是我不知道该吃什么了。首先是看着各种饮食减肥的信息和说法，不知该怎么做。日本专家研究的血型减肥法证明， O 型血的人吃肉吃蛋可以减肥，吃淀粉不行。台湾专家却又说，无论什么人要减肥，都一定不能多吃肉。有位减肥专家说可以吃糖，另一位减肥明星又说一定不能吃糖。这本书介绍吃苹果减肥，那本书又说减肥者不能多吃苹果。这个歌星说的减肥经验是不吃主食，那位影星却又说适当吃主食对减肥有好处。每位专家各说各的，真是把我搞糊涂了。其次是发现吃好和吃瘦不可能同时得到。我看了好多书，想找到又好吃又吃不胖的食物，但最后都失败了。好吃的食物热量都高，热量低的却都是我不愿吃的。想要吃得痛快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发胖。想保持好身材，就只能吃些简单食物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不但没当成瘦美人，反而更不明白了。我还能不能吃？我究竟为什么要吃？我应该吃什么？什么还能吃？